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五十集，连开六枪。陈默将车停在码头，陆老板和阿豪打开车门，坐上了后座。 人没找到， 我这边也是。 苏警官传来的船的坐标，我已经通知了廖永嘉，他正在调集警力，应该很快就来了。 可是我们对他的怀疑还没有彻底解除。 我明白，但目前为止，他是我们唯一能指望的人了。 廖永嘉真的会来吗？ 这是他最后翻身的机会，他没理由不来。而且，宋猜一直都是他想捕获的猎物。 陆老板点点头，不再说话。车里播放着音乐，突然，车载广播里插播了一条新闻： 华城警察局原缉毒队队长廖永嘉因涉嫌杀人。 陈默猛地抬起头，看到不远处，验票口的大屏幕也在播放新闻，正是廖永嘉从背后枪杀大辉的画面。 作为华城的缉毒英雄，在两个月前抓捕毒贩的行动中滥用职权杀害疑犯，已被调查委员会立案批捕，警方正在紧急调查当中。 接着就是廖永嘉在警局内被调查委员会带走的场面，他无奈地看向镜头，仿佛是在给陈默传递一个绝望的信息。随后就是余生海接受记者采访的画面。 余警官，你作为廖警官的下属，是否一起参与了那次行动？你对此是否知情？ 我当时在一组营救人质，对廖警官的行为并不知情。 有消息声称，这不是廖警官第一次滥用职权，他曾在数周前殴打另一名涉毒人员，请问你对此有什么看法？ 抱歉，我不想回答与本案情无关的问题。 那廖警官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？证据显示当时他连开六枪，这里面是否另有隐情？ 现在还无法确定，但我始终相信廖警官是出于对罪恶势力的痛恨。 你们共事期间廖警官的精神状况如何？ 一切正常。 余生海说完便分开人群走回警察局大厅。陈默收回目光，看向陆老板和阿豪，三人面面相觑，时钟再次向前走动了一格。随着一声汽笛响起，工人们搬运着原料从甲板上返回。苏青竹看向海平线，夕阳已经被分割的只剩下三分之一了。 他们在干什么？ 原料到了，很快就要起航了。 苏青竹的内心变得更加焦虑。结束采访后，余生海回到办公室，角落里站着张新瑶和姚小雨。 你现在可以送他走了吧？ 我只答应了把他捞出来，送一个没有证件的人出境，有些不合规矩。 你怎么…… 虽然我不方便帮你，但我知道一个能帮你的人。 余生海拿出了那张保险柜的照片。陈默那边，阿豪一言不发，装备着手里的枪械。 看样子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苏警官有没有传来新的消息？ 船就在原地。 那还等什么？咱们仨去搞定。 苏青竹告诉我，船上大约有20人，枪支弹药充足。我们不但不能顺利救出他，反而会打草惊蛇，让宋才更加警惕。 那还有什么办法？ 现在只能接受宋才的条件，就把人找到了，时间还够。 茫茫人海，去哪里找啊？所有出境口岸都没有找到这个人的踪迹。 所以，他应该还在华城境内。 说话间，陈默的手机响了。陈默看是张新瑶的来电，无暇顾及，直接挂断，但张新瑶不停地打进来，陈默只好接通了。 你在哪儿？ 啊，我在码头等活。 正好， 十分钟后，张新瑶从暗处跑出来，拽住了陈默。 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？ 把身份证给我。 干嘛？ 在说正事之前，我必须确认你这个人足够可信。你脸上的伤怎么回事？ 因为事儿多被人打的。 帮我个忙，用你的出租车把我朋友送出华城。就是他。 陈默对张新瑶的话熟视无睹，直愣愣地盯着从暗处里走出来的女孩。女孩的锁骨上有一处明显的纹身。张新瑶伸出手在陈默眼前晃了晃，陈默仍然没有反应。 喂，你不要这么色眯眯地看着我朋友，他没见过世面，你会吓到他的。 你把他带到哪儿都没用，他是送差的人，对吗？ 你什么意思？ 事关重大，我没法跟你解释，你先把人交给我。 我不找你帮忙了，对不起，你就当没见过他。 陈默一把拉住姚小雨想走。 你干什么？放开他。 他必须要跟我走。 好，那你把事情说清楚。 我朋友现在在宋猜手里，宋猜答应我只要把制毒师带回去就放了我朋友。 不行，不行就是不行，把他交出去就完蛋了。你朋友的命是命，我朋友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你再不松手我要喊人了。 你交了不该交的朋友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危险。 陈默的手机响了。 哎，人找到了吗？我们的船要提前起航了。 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马上带人过去。 趁陈默打电话不备，张新瑶一把推开陈默，拉着姚小雨向外跑，却突然停下脚步，因为此时陈默已然掏出枪对准了他。张新瑶瞪着眼睛对陈默的行为感到匪夷所思。 对不起，我也是你不该认识的朋友。 说罢，陈默用枪托打晕了张新瑶，但陈默不知道余生海的车就停在马路对面，用相机拍摄了全过程，并在本子上记录着贩毒、偷渡、谋杀。陈默将昏迷的张新瑶抱上后座，系好安全带，接着开车离开码头。坐在副驾驶的姚小雨一脸惊恐。 我向你保证，只要救出我的朋友，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跟我聊聊宋猜吧。 你想利用我来对付猜叔？ 对。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 我知道，所以才不会让他逍遥法外。 你是什么人？ 陈默正要回答，却发现脖子上架着一把刀，拿刀的正是不知何时醒来的张新瑶。 停车，停车，我早就怀疑你有问题了，放他下车。 新瑶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要为我自己做过的事负责。 我已经给我朋友打过电话了，一会儿你去前面路口的修车厂找他，剩下的他会教你。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 这是让你们彻底逃离宋猜的唯一办法。 张新瑶还在犹豫，陈默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正在跟踪的余生海，灵机一动。另一边，调查委员会的两名警察将廖永嘉带到了审讯室。廖永嘉伸出双手示意戴上手铐。 都是自己人，你就不用照着规矩办事了，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，希望廖警官你能理解。 警察拿出照片。 第一个问题，你认识他吗？ 认识。大辉的照片从五年前就贴在我办公室的墙上。 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？可以跟我们谈谈这里面的细节吗？想到什么说什么。 廖永嘉默默站起身，解开衬衣纽扣，身上各处的疤痕都露了出来。 02年， 禁毒委员会成立，我奉命参加一次跨国行动，成功切断了一条由金三角途经华城贩毒的通道，整个行动用了39个小时。那这个枪伤是开始时那3小时留下的。那2013年特大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，抓获5名毒贩，现场缴获7公斤毒品以及制毒设备。1名疑犯从案发现场逃亡，追捕过程中他一共开了5枪，其中2枪打在了我的身上。那还有这里。 说着他卷起了裤腿儿。 1997年我被上级派去当卧底，成功打入贩毒集团内部。我负责接触的毒贩头目有毒瘾，在一次交易过程中，我为了收集情报留在了他身边，结果那天夜里他毒瘾发作，咬掉了我这里的一块肉。 说着廖永嘉坐下了。 哎呀，现在你们觉得我用6发子弹打死一个毒贩需要理由吗？ 茶园外的小道上，梁龙和张贤带着数名手下朝里走去。突然梁龙站定，环顾四周，开始朝天鸣枪。宋猜和冯多从办公室里走出，恶狠狠地瞪着他们。 去里面谈。 这位兄弟告诉我，他和你有些误会，你想杀他。 他是叛徒，是警察的人。 我看不像啊。 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吗？ 被指认成线人的梁龙丝毫不慌，旁若无人地从桌上拿过一小包毒品倒在茶几上，俯身吸了一口。 没错，就是他的。 总裁，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，看管好帮派的物料才是你应该做的。这位兄弟毕竟是个外人，他的话我也不能全信，但作为朋友，我建议你去查查到底是谁在卖，找到他并且除掉他。如果明天市面上再出现这种不清不楚的产品，下次来的就不是我，而是蔡先生。 张贤站起身，丢给宋猜一本杂志，带着梁龙大步离开。